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是这样的开始吧，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9月20号中秋假期14点02分，我是古月。的音乐，你感觉到这个假期是不是一开始这样的音乐的开始，有一种远远的感觉，苍凉的感觉。中秋节在民间流传，是在为满月这一天庆祝粮食丰收，充沛的作物作为生存的基石，让百姓心无所忧。于是呢，人们更加丰富基础上之上的情感，亲情、爱情、友情一并的迸发，仰望着空中的圆月的圆满，品尝着口中月饼的香甜。然而在古代，其实呢，很多的文人的中秋的诗词就有些苍凉，像苏轼写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也许是秋的凉意缓缓渗透到夜晚吧，橡树中的蝉鸣不复，四下安静地开始流淌出空洞。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为你带来的这一首则是也应和了上周三的内容。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当中的镖客，电影中的西部，来自于莫里康内创作的黄金三镖客，这一部是好坏丑，而这个版本来自马友友。今天的古典流行算是双主题，一 一方面呢和你聊聊中秋佳节，另一方面呢也还和你分享，因为我们每周一现在都是今日古典，在今天的古典音乐世界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也让我们来聆听世界的声音。那么马友友的这首作品和今日古典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因为他刚刚发行了新的专辑，这一张算是跨界专辑了，在上周刚刚发行，所以在古典流行一开始就可你先来欣赏。我们先从一首《好坏愁》引到了今天的新专辑《我要回来》。是的，在马友的新专辑当中有很多的不同的合作。يما كأني بعدني بنفس المكان وجداني وهمومي لسه جوا الدار马友友的新专辑其实有很多的融合和合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听到。其实上周五的时候，歌唱家梅杰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聊古典的歌剧音乐剧这样的音乐。其实在他看来，音乐也是一种融合，声乐美声其实也不分哪些古典流行，只要是好的声音，用不同的方式，相同的唱法，不同的演绎的方式而已。所以在这个21世纪，音乐里面有越来越多的融合，而马友的新专辑里也有越来越多的体现。新专辑当中，它的名称叫做《未来的音符》。这张专辑浓缩了精华的来自于五大洲的杰出的音乐家。这张专辑有9首的作品，其中这一首是马友自己的演奏，算是他的思路的组合。 的琴弦中，你会感觉到不同的演奏的方式，甚至你会想到这种拨弦压琴的感觉会像是拨弦的感觉或者其他的乐器，这也带来了乐器上的不同的融合。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的是，我们也听到很有典型的贝多芬的主题出来。贝多芬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虽然钢琴没有出来，但是乐队的感觉能有着贝多芬的风格。刚才从马友跳到了贝多芬，因为我们说到融合，其实早在音乐的融合当中，贝多芬时期就有了，在那里自然与我们的交流，这是通过音乐这种语言的形式而获得的。为什么又说到贝多芬呢？因为呢，在当地时间9月18号晚，在法国贝桑松举行的第57届法国贝桑松国际指挥家比赛当中正式落幕。是的，让我们听到世界的声音。最终呢，大赛评委会做出的决定就是本届大赛的大奖空缺。前两天呢，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的钢琴大赛，不过这里呢介绍的是指挥大赛。那本届大赛空缺为什么呢？评委们说，不能在三位指挥家中做出抉择，他们的素质各具特色。三位决赛的选手，其实呢，我们首先要热烈欢迎其中有我们中国的选手尹炯杰，21岁，当然还有韩国的选手 Dream Lee， 以及法国本土选手 Chloe Dreyfus。 大赛呢授予了三位选手特别的提名奖项，此外最受欢迎喜爱奖以及最受管乐队喜爱奖则授予了法国选手 Chloe。让我们倾听世界的声音。 情。 在刚才听过了贝多芬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的一乐章之后，我们来以乐来抒怀吧。前两天在秋天协奏曲第一乐章的时候，指挥焦淼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很多的合唱作品，其中的这一首，我把那一首单提出来。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女生的独唱《沙南岛河》，来自哈里·温斯坦。小军鼓，我记得前两天和大家分享过很多小军鼓的曲目，刚刚的这一首的尾声加上了小军鼓，但是听着这首曲子，我想此时独自在家，或者说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朋友，大概每到佳节很思念故乡吧。因为这首《沙南道河》其实就想的是思念歌词的故乡的歌词，歌词这样说：故乡有一条河，我们管它叫沙南道河。儿时我时常在那里玩耍，而今我已经多年没有回去。沙南道河，你从远处的天边舒畅流来。 Seven long years since last I saw you。 24:24，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也看到很多音乐会的好朋友都说啊，有时候发了照片，在发着那些假期中的花朵。有的人回家了，比方说 Angel 说是在海边的，是在大连，此时在聆听，说刚才是，疯狂雨大，无法靠近，那注意安全呀。然后有的朋友说，小老头说了，这是海的女儿。还有的朋友呢，也是在假期不同的在聆听，不同的方式。这里是童辉说了，山南道河，中文又叫做情人谷，最喜欢的一首歌之一，还有一版很喜欢男生无伴奏的。其实很多歌，很多好听的音乐都有不同的版本，因为在这个假期当中，中秋假期，所以可能很多朋友如果在异乡的话就想家了吧。中秋节的来历不如端午节、清明节那样清晰，其实传说中像有嫦娥奔月、朱元璋月饼起义、唐明皇游月宫等故事，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中秋节意味着团圆呀。中秋这个词有点像石榴，太多的思念是包也包不住的，时辰一到就鼓胀着身子裂开了小嘴儿。石榴米有白有红，颗颗的就像是思念的牙齿。中秋节也像那个旅程，你自己站在这个站台，也意味着千里迢迢以及千里迢迢之后的团聚。所以此时你是在哪儿听古典也流行呢？一边我们听着自己的声音来听听中秋，细诉情感，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来听听世界不同的声音，古典也流行。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的最后，我想给你带来一首开心的音乐，来听听弗里古里弗里古拉，缆车缆车。 上半时段先到这里，我们一会儿见。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九月十八日起到明年三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这里是古典流行的下半时段，我说了，今天我们有双主题，一方面和你共说说中秋佳节和那些好听的音乐， 还有一个，今天是周一，是古典流行的一个在九月份的全新内容，就是今日古典，让我们来聆听世界上的声音。这里呢，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理发师序曲。一般序曲嘛，都是一个开场的体现，而下半时段的一开始呢，我要来跟你说说世界很多的交响乐团的音乐季都回来了。那我们聆听世界的声音还远吗？首先呢，当然先说的是八月底，柏林爱乐呢在柏林爱乐大厅举行了2021-22的乐季的开幕音乐会，首席指挥就是基里尔·别特连科，也是柏林爱乐的现任的音乐总监。好奇不好奇，他们的开幕音乐会都会演什么呢？有朋友说他们会演到了威伯的奥布隆序曲，也是一首序曲的开场是威伯的，然后有亨德米特的威伯主题交响变奏主题，以及舒伯特的 C 大调第八交响曲。而在开幕音乐会后，柏林爱乐和首席指挥基里尔·别特连科正式开启了新乐季的欧洲巡演，巡演的首站就是萨尔斯堡音乐节，紧接着是琉森音乐节，最后的终点是巴黎爱乐乐团的客座演出。而在九月初，维也纳爱乐也是在泰斗指挥赫伯特·冯他呢是布伦斯塔特的指挥下，以及在格拉特内的艺术节上展现了一场音乐会的开启，是2021的新乐季。首场音乐会上上演了舒伯特的 B 小调第七交响曲未完成，以及布鲁克纳的降E大调第四交响曲，是也有舒伯特的未完成。其实舒伯特第八交响曲有很多的版本，来看看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9月10号，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是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水坝广场上，是一场露天的音乐会，开启了2021的新乐季。理发师光一首作品就有不同的版本，接下来呢，我们就用这首作品的不同版本的序曲。刚才呢，一直也在说各个乐团的开幕式的乐季，让我们来聊聊今天的古典，今天的声音。刚才说到了皇家阿姆斯特丹管弦乐团他们的开幕音乐季，是9月10号在阿姆斯特丹的市中心的水坝广场上盛大的露天音乐会。那指挥是丹尼尔·哈丁，携手小提琴家莱昂达斯·卡瓦利斯来带来的是理查·施特劳斯的《唐璜》，威尔第的《命运之力》序曲，同样也是由序曲开场，还有拉威尔的《茨冈狂想曲》及格诗温的《一个美国人在巴黎》等作品。而再说说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从2012年起，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每年的新乐季都由马勒青年管弦乐团来开启。那他们的开启时间呢是8月31号，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音乐家应邀聚集在德累斯顿的他的歌剧院，由 曼弗雷德德克内克来指挥带来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以及瓦格纳的敦克之歌奥森敦克之歌，开启了2021-22的新音乐季。而9月3号呢，著名的指挥家迪勒曼指挥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带来的是贝多芬第八交响曲和第九交响曲，完成了持续两个月季的贝多芬的全集计划。九月份真的是各种的季，无论是开学季还是开幕季。那九月十号是法国国家交响乐团开启了2021-22的新乐季，由乐团的总监克里斯蒂安·马鲁拉鲁来执棒。那执手的携手的小提琴家丹尼尔拿来了一套法国含量100%的曲目，它其实也很现代了，包括梅西安的《被遗忘的祭品》，圣桑的第三小提琴协奏曲，还有杜迪耶的《神秘的瞬间》和拉威尔的《达芬妮与克洛埃》第二组曲。为什么下半时段的一开始带来罗西尼呢？因为我说了今天也是双主题，来说说中秋特辑。其实每当团圆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合家团圆来吃一顿饭。所以罗西尼，说到罗西尼呢，他可是一个美食家，他自己这么说，他说人生的喜剧有四幕，美食，美食排在第一位啊，美食、爱情、歌唱和消化。见惯了各种音乐家和艺术家的肖像，其实罗西尼呢，他是销售中带一点苍白高冷的眼神。事实上罗西尼呢非常好吃，他是一位丰产的音乐家，一生中创作了42部歌剧。但是呢，很多人说到罗西尼的时候会想到罗西尼的一道菜，对，罗西尼会自创很多的菜谱，最出名的就要数罗西尼牛排，这道菜就像塞维利亚理发师一样，成为了罗西尼的代表作。传说呢，当年罗西尼在法国的一家餐厅用餐的时候，他向厨师提出能不能把牛排改良一下，加一点松露进去。罗西尼对松露有一种迷之狂热，法国大厨自然不乐意，生冷地回了个不。一般人也许就妥协了，加不加松露好像也没有太关系，但是罗西尼对美食相当的执着，他本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信念，自创了这道能够满足胃口的新式菜品。这道菜就是罗西尼牛排。所以在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前两天和大家分享过的改编的罗西尼的作品。对，罗西尼的作品把它也改编了，就像他把牛排重新创作了一样。这首 Hans Zimmer 创作的《独行侠》选自电影《独行侠》，改编自罗西尼的《威廉退尔序曲》。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虽然这首叫做西班牙舞曲，但是它是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因为下面这条消息，让我们聆听世界的声音嘛，是关于马林斯基剧院的。9月8号，马林斯基剧院以及新制作的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奥尔良少女》开启了第239个演出季。哇！同时呢，新制作的首演还包括瓦格纳的《唐豪瑟》，都是由瓦莱里·杰基耶夫指挥的。马林斯基剧院将在9月23号由米哈伊尔·福金的作品集锦，像《仙女门》《玫瑰花城》《天鹅之死》《天方乐坛》，以及拉开了这种新乐季的序幕。刚才我说了，九月份是一个很特别的月份，各种的开幕，又一个新的开始。那我记得还在9月1号的节目当中，我说了，在一年当中，在我印象中，真的有几个不同的开始。一个是新年的开始，还有一个是农历新年的开始，还有一个就是9月1号，一个新的开始。说回到杰基耶夫，说回到马林斯基，新乐季计划新制作的歌剧包括伯辽兹的《本维杜尼·切里尼》，以及庞切利的《歌女乔康塔》，还有梅耶贝尔的《胡格诺教徒》，以及瓦格纳的《纽伦堡民歌手》等等。此外，新乐季令人期待的芭蕾要数比基帕的1862年制作改编的《法老的女儿》首演。Thank you.